哟，可是又过的抓的么子东西呢？ 你哥还不晓得，可是我们长沙火锅店有名的臭豆腐的。 臭豆腐的，臭豆腐的，臭豆腐的， 臭豆腐的。灶头火苗旺哎， 锅里有滚浪，臭豆腐炸得金鸡香，那你老少快尝一尝。 掐嘞！ 哎呦呦喂！小心豆腐打碎它嘞！ 哟，这个味道就真难闻呐，臭死人的！ 哎，你可就是外行了。臭豆腐，臭豆腐吧，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鲜呐、啊，越是臭就越鲜呐、啊，你晓得不咯？ 灶头火苗旺哎， 锅里有滚浪，臭豆腐炸得喷喷香，香味随风飘四方， 飘北锅， 飘南疆， 飘过海， 飘过洋， 四方宾客到长沙嘞。 火锅店里来品尝嘞。